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上个礼拜节目里面，我们请了徐咏璇女士是帮我们介绍莎士比亚戏剧里面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当时她就以一个女演员的身份来讲一讲那个演出的经验，和她自己观赏莎剧的一些看法。今晚我们也是会请到另外一位在本地曾经演过莎士比亚戏剧的另外一位女演员现身说法，讲讲她当年演出莎剧的一些经验。这一位就是邱欢智小小姐，咁佢咧系本港嘅戏剧工作者啦。大概喺十年前咧，海豹剧团演出呢一个莎剧《李与王》嘅时候咧，当时佢系扮演女主角哥地亚呢一个角色嘅。咁十年之后，叫佢讲翻当年嘅演出嘅一啲感想，同埋而家嘅一啲睇法，同埋佢点样睇翻莎剧喺现代生活里边嘅所扮演嘅角色咧，都相信会系一个非常之有趣嘅分享嘅经验。咁首先唔该晒邱欢智啦，咁我知道咧，你真系大概系十年前咧， 系啊，好耐啦， 海豹剧团非常活跃嘅时期咧，系做过《李与王》。咁当时我自己都系即系比较年轻嘅观众，有睇过你嘅演出啦，咁亦都印象好深刻。咁我知道咧，你喺香港大學比較文學讀完之後呢，亦都曾經去過英國倫敦大學研究一輪呢，是關於莎劇，特別是跟現代生活的一些關係。 是 好了，十年之後呢，叫你講回《李與王》這套戲，或者想起當年演出的一些經驗呢，你會不會有些很不同的看法？ 我想會的，其實十年真的很長，如果你叫我現在跟你講回十年前的感受，我想就不是太記得。除了一點，那一點就是哥地亞就不是女主角來的，就是她是三姊妹之中其中一個，而是最小的那個。而做哥地亞那個角色，我覺得是非常之難做，因為哥地亞很少很少很少台詞。你知道做戲，如果你台詞多就是比較容易演繹一點的，如果你台詞多就即是跟其他的角色有交往，又比較容易演繹一點的。哥地亞這個角色呢，就只是李爾王的第一幕啦，出現一陣，我想都講不夠30句說話。他一路呢就嫁了給法國的皇帝，就一路都沒有出現，直到第四幕尾第五幕開頭又再出現一陣，跟住呢他死埋添，所以變咗呢，如果要影演繹呢，就是非常之困難的。當年我就不是太記得了，但是我這幾排看回李與王的感覺上，就是哥地亞是一個非常之率直的女子來的，所以她的爸爸即是李與王英國的皇帝呢，有一天召集她和她兩個姐姐和她兩個姐夫之後，就說啊，女人女，我現在要退休了，我就想我的王國呢就分給你們三個，不過呢我就想你們告訴我你多愛我啊，我呢你說你越愛我呢，我就會越分多些地給你。 聽起上來好像一個寓言或童話故事一樣。 是啊，是啊，我相信現實生活有可能都有這樣的情況，不過不是講可能都是講地的講屋啊，還有講股票。咁啊，哥地亞嗰兩個家姐 Goneril 同 Regan 咧，就係講到天花龍鳳啦，即係幾錫父親啦咁。咁啊，哥地亞因為佢一個好率直嘅女仔咧，佢就話：弊啦，我唔識講到有咁多技巧咁講喎，咁點算咧咁？咁變咗到李王問佢哥地亞，你點講啊？嗰陣哥地亞就唯有話無話可説，講咗幾次都係無話可説。咁佢父親就話：如果你講唔出，我乜嘢都唔分俾你嘅咁，咁哥地亞又話無話可説，就係憑呢幾個字呢樣嘅意思，哥地亞就失去佢所有父親原本想俾佢嘅地，跟住法國嗰個皇帝可憐佢，所以娶咗佢，咁佢就即係從此以後就喺英國嘅土地度消失咗，到第四幕先至翻嚟。第四幕回來呢，他就去打仗了，那時候他就是帶法國的軍隊就去打英國軍隊，即是打他兩個姐姐和他姐夫的。他和他父親李爾王很不幸 就被人捉了，而人坐監。咁喺戲劇嘅曲折中咧，哥利亞後屘死埋添咁。咁其實好難演繹嘅，因為你由第一幕到第四幕中間嗰大段時間，你唔喺場上，你喺後邊。咁但係你後邊你就要培養好多感情啦。如果唔係，你到第四幕走出嚟嗰陣，你好似變咗另外一個演員，咁就變咗會斷咗。 咁但係當你去把握或者揣摩呢個角色嘅時候咧，你需唔需要做翻啲歷史嘅考究啊，或者揾多啲資料咧嚟到去支持你自己點樣去把握呢個角色咧？或者話咧喺沙卡裏邊咧去做一個女嘅角色或者女嘅人物咧，係咪特別困難咧？ 揣摩嗰陣會有問題，揾資料咧其實就比較少做。因為我自己研究沙劇就在倫敦研究了兩年，我特別是研究四個悲劇的，你都會發覺很多劇評家很多作家都會講到哥地亞的角色，但是就視乎在理論上去研究莎士比亞怎麼處理這個角色，而不是演繹那方面。演繹那方面我就找不到任何資料，我也沒有刻意地找，因為有時候覺得身為一個演員，你要靠個劇本，你要靠莎士比亞呢個作家直接咁同你說話，你先就可以感應到佢想個角色係點嘅。 就話好多專家咧都會係花咗啲筆墨去研究啦，到底哥地亞呢一個女角啊，喺整個李爾王嘅劇裏邊咧係點樣處理啊？咁但係其實同李爾王嗰個作為一個悲劇嗰個精神或者主題呢、這個角色有啲咩關係嘅咧？ 喺呢方面咧，哥地亞就係主角，唔係因為佢嘅台詞多，而係因為佢一開頭喺第一幕嗰陣唔肯話俾佢父親聽佢幾愛個父親。而令佢父親將佢差不多驅逐出境，所以就引起一連串嘅悲劇。例如驅逐咗佢出境之後啦，嗰兩個家姐就諗：我個父親都老邁啦，佢一定而家俾曬啲地、俾曬啲權我哋咧，佢一定嚟同我哋住嘅。我要諗辦法睇下點可以唔好俾佢嚟同我住，囉囉嗦嗦啊，老人家咁。咁從此咧，李爾王就又去大家姐度，又去二家姐度咧，就俾佢哋排斥得好犀利啊。咁李爾王係經過好多好艱苦嘅心中。的经历先在一场很大的暴风雨之中明白到他做错了什么事、他没有锡到哪个女，他锡错了哪个女，他自己是一个狂妄自大和任性的老白虎，是在这场暴风雨和很多不同其他的角色谈完偈之后才悟到人生的道理。李尔王无可否认是这个悲剧的主角，所以变成李尔王和他每一个女每一个其他角色，无论是小丑啊，是 Gloucester 啊，是 Edgar 啊，是 Edmund， 他们那些交往呢都可以引发到我们看很多样东西。 比如包括什么呢？ 譬如讲回个龙神啦，我们叫小丑或者夫啦，很多沙剧里面都有这个角色的。这个角色 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主角沉迷在自己的情绪之中，这些角色就会很有大条道理，很平静和很客观地讲给主角听，你现在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即变成这个龙神的角色，你可以说其中一个 功能 呢就是一面镜，就真的反映到那个主角的真实情况给他看。當然啦，點解佢哋係悲劇嘅主角？就因為好多時佢都睇唔到嘛，所以先睇唔到自己，所以先有呢個悲劇。 咁但係呢就譬如你頭先都講到啦，最大嘅難度呢就在於喺開頭嗰幾場嘅時候呢，可能真係得幾句台詞，咁啲台詞亦都係重複或者好簡短， 係好短 嘅。咁如果一個演員嘅身份嚟講呢，就可以好懶惰喎，即係講幾個字啫，係咪？ 可以 㗎。咁但係你有冇落過啲咩功夫呢嚟到去做到你認為最理想嘅演繹手法？ 如果你話抄資料咧，就早一些都講過係冇可能抄到翻嚟，最少我抄唔到啦，或者人哋抄到啦。但係即心內心嘅培養，我諗係好緊要，因為哥地亞雖然係唔能夠用好聽嘅説話嚟答到佢父親問佢嘅問題咧，佢一路嫁咗俾法國皇帝之後喺法國咧都係好擔憂嘅，即係都好擔心個父親，因為佢知道佢自己嘅家姐。那兩個姐姐是什麼人來的？其實她剛剛離開英國的時候，她也有對她姐姐說，我不能夠講說話好像你那樣講，但是我明白你們是什麼人。憑這句你就知道哥地亞雖然是一個 很率直的人，她是有她自己在感情上非常豐富的一面的、 mm-hmm. 那就你就唯有在幕後呢就一路一邊耳仔呢就聽著台上發生的事來幻想，如果既然你是哥地亞，你知道你父親被你兩個姐姐遺棄，搞到出了去荒山野嶺，又面臨暴風雨，又凍又餓，又差不多癲了，即你唯有這樣想來培養你的感情咯。所以你到第四幕出來見到你父親直成一個很蒼桑白髮的老人睡了在那裡的時候，你必然就心裡面有些 不忍 啊，不忍噶啦，同埋自然你會有適當嘅感情流露出嚟嘅。 嗯，但係咧就要自己做咁多功夫先得啦。咁、你會唔會感覺到咧？沙劇處理一啲女性嘅人物咧，佢會唔會就係、著墨方面咧，往往都係有一個咁樣嘅大嘅挑戰性，就係、你自己要好多補鑊，即係做好多自己嘅功夫。 我反而覺得做悲劇嗰啲女演員啊，即係你唔好話佢女主角，又話唔係女主角啦、就。內心世界會比較複雜啲，同埋多啲嘢諗。你話係 Othello 嘅老婆 Desdemona 好啊，又話你話係Hamlet 嘅媽媽 Gertrude 也好啦，亦都有好多嘢俾諗。做 Hamlet 嘅女朋友即係 Ophelia 咧，就比較難啲，因為佢又係比較單純嘅一面啊。但係我覺得我好欣賞莎士比亞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雖然佢自己係一個男士，佢係非常之了解女人的思想過程、女人的內心世界的。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就，我想白先勇是另外一位男士，是很了解女士。有時候他們兩位加埋是比我們自己還了解女人的。 嗯，說未聽過這個講法都可以這樣去看。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會不會令到你演繹這個角色的時候其實是更加容易？你用什麼的資料看到他，即譬如對女性心理的揣摩是這麼透徹？譬如說他的對白是很少，篇幅也不是多。 是在利爾王就比較獨特的，在四個沙劇之中，因為在其餘的三個沙劇呢，你可以見到男主角或者女主角或者女配角呢，他們是會講他自己心裡的思想，或者即因為是文字，你可以看到他在想他的心理思想，你可以看到他從一點變到一大個計劃出嚟個過程都係點樣嘅，所以喺我諗喺嗰三個沙劇之中咧，你要揣摩角色就係比較有多啲資料。 係 喺利爾王咧，佢非常之特別，而係四個沙劇之中我最中意嗰個劇嚟嘅，就因為好多時你睇唔到佢哋諗乜嘢，佢哋點醖釀一個計劃，係好似 Edmund 咁想謀佢個大佬 Edgar 嘅地位，或者甚至謀害佢父親 Gloucester 都好啊，你係睇唔到嘅。好多時佢講咗出嚟。譬如 Edmund 去遞封信俾個父親，詐帝話佢嘅大哥 Edgar 想陷害佢，嗰封信你遞咗出嚟，你然後先聽到 Edmund 嗰個角色跟住落去講啲乜嘢嘅。傾呢個其實係好令到人哋心噏嘅咧，就因為好多時係好似我哋現實生活咁，我哋同好多人有來往，但係當嗰啲人決定咗做咗某一樣嘢入，你先至知道佢係一個咩人嚟嘅。咁變咗喺演繹哥地亞嗰方面咧，連呢樣都冇埋幫助。其餘啲沙劇，譬如 Gertrude。Desdemona 你可以看到他怎麼想的， Lady Macbeth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他怎麼想的， Cordelia 你不知道的，他的人是這樣，他就這樣搬出來，所以有時候是硬碰硬，這齣戲是特別好看，是特別緊湊的劇情，因為一開場談就說好，你們告訴我們你愛我多少，那兩個女就說我很愛你， Cordelia 就說無話可說， 咁就係變咗好硬邦邦嘅場面嚟做悲劇。其餘三個悲劇咧，就到第三幕到咧，你可以當佢一個高峰。 嗯， 而嗰個高峰過後咧，嗰啲男主角咧就開始墮落噶啦。但李爾王唔係嘅，你一開頭第一幕咧，佢一打咗 Cordelia 話無話可説出嚟咧，成個劇就開始一路落去。一路，但系唔系低落嘅喎，佢戏剧嘅情节慢慢咁落啫。如果你要画条线，佢仲有好多复杂离奇嘅嘢喺入边转下转下，所以我觉得呢出戏特别好睇。 咁你作為本地嘅戲劇工作者，咁喺你大學畢業之後咧，亦都係曾經去過英國啦，係嘗試做過兩年關於莎劇嘅研究嘅。咁我想知道咧，點解你對於莎士比亞咧係情有獨鍾啊？可能好多人咧就中意做埋一啲現代戲劇啊，或者係一啲最新嘅劇場嘅發展。咁但係你咧就會係咁專心一意啊，對於莎士比亞嘅作品，你係咪屬於嗰種一睇到莎劇嘅譬如劇本啊，或者睇到佢嗰個嘅戲劇嘅演出咧，就好中意？嗰種觀眾嚟 嘅，係啊！我諗你講得啱啊，即係用食嘢為一個比例啊，好似食蛋糕咁啊。有啲蛋糕你咬落去覺得空氣一啖吞咗就冇一樣嘢嘅啦。但我覺得沙劇咧，佢嗰種咬咗落去仲會翻尋味，仲會覺得啊呢、這個廚師真係叻啦，啱啱好嘅糖又唔會太甜，又唔會太多橙味啊。如果係橙嘅蛋糕， 又唔會太漏啊， 又唔會太漏啊。食完又消化到個胃又好舒服咁。咁我就係呢種人，咁我都唔知好彩啊，話唔好彩，因為。好彩就因为一见钟情，唔好彩咧就因为我到今时今日，即系甚至毕咗业咁多年咧，我都觉得我对沙剧嘅理解真系非常之非常之皮毛， 或 者好似《红楼梦》啲研究沙剧同红学一样。根本可以终身研究。 咁、我谂，凡一个伟大嘅艺术作品咧，佢个巧妙之处就喺呢一度，就话咧，无论喺任何嘅时间啊，任何嘅地方或者民族嘅背景睇咧。都是覺得有吸引和可以跟自己溝通到的地方、 啊、我知道即很多人都會有可能對沙劇有些抗拒，無可否認莎士比亞用是英文，英文已經不是我們的母語了。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它不是用我們現在熟悉的那種英文來寫它的劇本，它是好幾百年前的。我記得有些人也在爭辯，幾百年前的人是否這樣說話，我就沒有做這種研究，所以不能夠答到。但是好的作品，沙劇也好，紅樓夢也好，你除了知道個故事之外，如果你真的有興趣再去理解一下那個作者想說什麼，還有那個劇或者那本書那些精華，就是必須自己要下功夫，這樣是走不掉的。 冇錯啦。譬如咧，我哋用翻李爾王做例子咁樣樣啊。咁如果你覺得佢可以同而家嘅人講到説話嘅，亦都係作為一種悲劇嘅嚇，就會唔會嚟到九十年代啊二十世紀咧，佢已經唔成為一種悲劇咧？如果佢仲有一個悲劇咧，佢同我哋生活上邊有啲咩共鳴嘅地方？ 我只要講兩個好簡單嘅例子，你就可以答到你自己頭先問嗰個問題啦。第一。無論你是外籍人士，你是黃皮膚、白皮膚、黑皮膚、什麼皮膚都好，如果我說這個劇是講兒子不孝，那大家都明白了、即是你哪個時代哪個國家的人，因為我們是人，而因為我們有家庭，所以大家不多不少都會接觸到兒子不孝或者父母橫蠻這些這樣問題的。李爾王當然有這個問題了，李爾王有一個主題就是講 Goneril 和 Regan， 即是兩個李爾王兩個大女同埋哥地亞 Cordelia 最小的女，即是三個人孝與不孝的表現。他們亦都有講李爾王初初是一個橫蠻自大和任性老糊塗的父親，即是你不要當他是一個皇帝，他是一個人，他是一個男士的一個父親。那這些這樣的題材呢，就我相信是人都明白的。 嗯， 这个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说， 李以王其中一个主题亦都话，系咪啲天上啲神仙戏弄我哋咧？李以王咁惨，经过咗咁多艰苦，终于能够辨别黑同白，终于能够明白到世事，终于能够有机会见翻佢最锡嘅女，即系哥地亚 Cordelia。最终于 Cordelia 都系死咗，最终于李以王，我谂唔够十分钟又死埋。咁有好多学术界嘅评论就系话，咁系咪即系意味着莎士比亚意味着上天冇眼咧，天冇情咧咁？呢啲咁问题我哋经常听到嘅，譬如你行去黄大仙，有阵时听人求神拜佛嗰阵，嗰啲阿婆尤其是都话天有眼啊，或者天冇眼啊，咁啊喊一餐嘅。咁我觉得呢两个例子亦都已经可以表现到话，沙剧同我哋其实完全系冇脱节嘅。个问题系佢揾英文写，佢有可能有啲字眼我哋系唔熟悉，但系好多嘢都系要有基本功夫，咁就可以了解落去噶啦。 剛才你帶出一個很有趣的論點，亦都是一些研究沙劇的人，當他們看到李以王的時候就會問莎士比亞其實是否有一個這樣的含義，所謂悲劇其實是命運去決定你自己，因為你自己可以決定，即可以說是改變自己的命運。在這方面你自己傾向於哪一種看法多一點？ 我自己認為我們不是被神仙或者被天上的聖人戲弄，看你是哪種宗教，而是我們自己是很多時候是自食其果的。我亦都覺得尤其是在莎士比亞這四個悲劇那裡可以看到出來，沙翁想我們看到其中一點就是這一點。 但是你剛才說就你喜歡李以王這個劇本就遠勝於其他那三個悲劇的，咁点解你会系会对佢有情有独钟咧？系咪因为你特别注视呢个父女嘅关系多啲啊？抑或系有其他嘅原因？ 唔系因为我特别注视父女关系，而系譬如你睇《王子复仇记》啊、《奥赛尔》啊，或者 《麦克白》 咧，你由第一幕至到最尾嘅幕，你系可以85%嘅时候睇到呢个男主角点去酝酿一个计划。怎去培養他的心情，怎去實行他的計劃，而終於他是怎樣墮落而死亡的。那變成雖然在莎士比亞用的詩詞方面都是一樣的文雅那麼豐富，是比較看到一面的東西，一面的玻璃看到一面的東西，雖然那塊玻璃是很漂亮的雕刻得，但是李以王就不是，他不是一面的玻璃來的，他是一塊水晶球來的，你要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灯光之下、不同的高度，或者反转或者调转点扭转它，你都看到不同的东西，而是没有一个角色是会清清楚楚地被沙翁描述出来好像其余那三个那样 的。那其实沙剧呢也都除了悲剧之外也都有喜剧，那喜剧处理方法也都是很不同， 是啊，非常之不同。 那或者呢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请邱欢智上来讲一讲在英国文学里面他对其他作者的阅读，还有呢特别在戏剧方面他曾经演过的一些角色的经验。那今晚麻烦邱欢智。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